在中国歌坛上，关牧村的嗓音宽广浑厚，像行云流水，荡涤人的心灵。 像那个吐鲁番的葡萄熟了，后来接到那个新疆的一个维吾尔族姑娘，她也叫阿纳尔汗，她的男朋友也叫克里木，刚好就是这个歌就像他们俩的写照。他送她去当兵，时间长了他老见不了面，因为他守卫边疆，两人就分手了。后来他听到我这首歌以后，他觉得特别惭愧，他觉得这首歌就像唱给他们的，怎么我就跟他分手了呢？他就立刻写了封信给他的男朋友克里木，然后两人重归于好，后来就结婚了。所以他就为了感谢我，他就给我来了一封这样的信。 接下来的这首《假如你要认识我》，正是当年关牧村当选全国新长征突击手后，时光男特意为他创作的。 珍贵的灵芝，森林里在，森林也里在，美丽的翡翠，深山里埋，深山。突击队来，啊嘞嘞嘞嘞，啊嘞嘞嘞嘞，啊嘞嘞嘞嘞，啊嘞啊嘞嘞，伴随你脚踩有友谊花，纯洁的爱情放光彩，放呀放光彩。那的鲜花，春风里开，春风里开，闪光的珍珠，大海里采，大海里采。假如你要认识我，青年突击队里来，请到青年突击队里来。 关牧村走上歌坛之路，是受酷爱音乐的妈妈的影响。在他十岁那年，母亲因患胃癌离开人世。由于生活的磨难，关牧村初中毕业后到工厂当了一名车工。凭借不懈的努力和追求，再加上他的天赋，关牧村最终走上音乐之路。每次听到这首《一支难忘的歌》，人们自然会想到他的演唱者关牧村。 这首歌是84年这个他们拍的电视连续剧《蹉跎岁月》，那么是作曲是黄准，黄准老师是上海电影制片厂写那个红色娘子军的那个作曲家。那么他找到我以后，我看到这歌我很喜欢，因为他代表了我们这么一代很或者甚至两代三代的人的这种坎坷的经历，所以我是用这种感觉去演唱。那么有很多的节奏啊处理啊，我就跟黄老师商量，因为当时我们录音是乐队和我同期，那么可以随着我可以变化可以处理。那么如果要现在录这首歌就不是这样唱法了，现在他把节奏都卡死了，乐队都录好了，你只能跟着乐队去唱去卡节奏，那么一卡节奏这个歌完全不是这种风格了。所以当时那个乐队是跟着我，然后唱完以后就是那种山歌的放开的那种青春的岁月，把它拉开了，像一条河一样绵绵不断的流淌着。唱歌，会 支歌，一支难以忘怀的歌，一支歌，一支难以忘怀的歌。 记忆的唱片。The Sound of Memory。 光木村曾多次出版专辑，先后在北京、天津、上海、沈阳、武汉、青岛等地举办个人独唱音乐会，并为多部电影、电视剧、艺术片配唱主题歌，还多次出访日本、美国、瑞典以及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参加艺术交流和演出，获得无数掌声和鲜花。接下来就一起来听他演唱的歌曲，打起手鼓唱起歌。 打起手鼓唱起歌，我骑着马儿翻山坡，千里牧场牛羊壮，放手的庄稼山紧坡，我的手鼓纵情唱，越听的歌像只山河， 不仅歌唱得好，人品也值得称道。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他多次参加大型公益活动，并资助过不少需要帮助的人。他曾资助怀柔区26名贫困学生，正像他的这首歌的歌名一样，他爱这片多情的土地。 我深深地爱着你，这片多情的土地，我踏过的路 郭沫村常说，一个人有了名气，别人看你很不平常，可你要知道自己始终是一个平常的人。守住平常的心态，并从中感受到一种幸福，这才是真正的幸福。好了，最后让我们来分享祝九哥的喜悦，愿你我的生活中都充满平凡的快乐。这里是记忆的唱片，刘慧代表编辑财涛，感谢您的收听。 对酒飘香和声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记忆的唱片，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旅行号1073，欢迎您继续收听。